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天气继续寒冷，揽住个收音机，听住风骚浮人啦！我系小张张， 日日都开 party 啊，舅公都变大姨啊！Thanks for having me， 呢排开啊开 party 好开心咩、啊？ 舅公变咗大姨咁点 啊？舅公都变大姨咯，唔知道啊，即系已经忘记咗自己系咩身份啊？你明唔明啊？ 明白，最紧要玩开心， 极短篇童话故事。有一日，肥猪可爱嘅小肥猪就去揾个纹身师。纹身师话咩事啊？冇啊，我想变一只最有钱嘅猪。我想帮我纹啲最简单嘅图案。你估下个纹身师纹咗啲咩？ 喺背脊纹一个纹，等佢入钱落去。 冇错啦，纹一个坑，佢就变咗一个猪仔先啱啦。我系乌龟。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晨，早晨，星期四开始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噶啦吓。喂，咁啊呢一个网上咧开始咗今年嚟紧呢个热带气旋嘅名字征集， 我知啊，系 有冇帮手投下票？二十个冇错啊，你记唔得边二十个啊？ 唔记得。 嗱，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咧讲下呢二十个名，睇下你又会觉得边一个名咧？其实改名呢样嘢都几难嘅，即系你要改一个 台风名。 但系台风名都几求奇，我觉得即系啱啱过去咗。 你最记得边个？ 榴莲啦， 榴莲啦， 山竹啦， 山竹啊，咪都三个名咯，唔够。 山竹我谂大家记得真 系 有佢劲啫， 系啊， 数得劲啫。 其实我觉得以前咧用嗰啲女仔英文名嚟改几好啊。 系啊，我都系。 我觉得咁已经 OK 噶啦，甚至乎有啲地方其实基本上系唔需要俾名佢嘅，系啊，即系可能今年嘅几多号风球，001嘅台风或者系002嘅台风咁。 但系有名就好似真系劲啲。 有啲人话有啲名系咩噶嘛，劲啲噶嘛 ，Katrina 系好劲噶嘛， 吹吹风你话劲唔劲啊？ 唉，唔好啊，乱咁吹，乱吹。 乱吹， 啲风咪 我知啊， 先嚟唔知吹北边定 即系第一个台风， 要 唔 要？ 我哋 唔好啊，唔好啊， 追租唔到， 追租唔到。 我谂咧，大家 呢个乱咁吹。 而家呢个已经进入第二轮啦，即系话已经 fix 咗呢一站名啦。但系首轮咧，大家就即系乱石头林啦，即系咩名咩名，咁就拣咗二十个咁样样。咁我谂好多咧都系因为根据香港嘅一啲本土嘅东西而拣。 有我想问下有冇虾饺啊、烧卖啊？ 但系有类似 啊。不如我哋又倾下有啲咩你想加落去啊？如果大家你嚟蛋挞， 系啊，因为就系菠萝油啊、咖喱鱼蛋。 我有谂过菠萝油，我有谂过菠萝油。 系啊， 其实几好，可以带气旋蛋挞，现在正进入本港。 集结喺呢个菲律宾、 以南、几好笑啊！ 呢个几好啊， 开心啲咯， 为咗 对唔住，我讲埋先吓，蛋挞你听落去嘅话，应该冇乜风力嘅，即系其实佢系 soft 啲 嘅，好 soft 噶， 系啊， 同埋嚟到好似个甜爷爷咁样咧，一种感觉咧，你会觉得就应该都唔会有咩杀伤力噶。 喂，呢啲几好啊，搞 promotion 都好啊，为咗庆祝呢个蛋挞嘅来临，全港嘅蛋挞。八折， 咁你又多咗， 唔系啊？咁你开心啲啊嘛，缤纷啊嘛，而家刺激经济啊！ 最紧要个蛋挞唔好咁劲咯。 你讲打风喎， 系啊，借打风咧。 有啲商人借啲咩都系借嚟即系做生意。 但你唔准咁样求 我 嘅。 唔系，我真系觉得，如果你咁样讲个咩得啦，系嘛？ 真系噶， 你有嘢一路咁样去掠落去噶嘛？有时有啲嘢唔系你乱咁嚟噶嘛？呢度笃，嗰又笃，呢又笃咁样。 咁你咧？蛋挞， 蛋挞， 我觉得 我会拣蛋挞， 系嘛？ 系啊，奶茶都 OK， 奶茶有啦，入咗选啦。 奶茶我都 OK， 奶茶系其中二十个之一， 有冇 就咁奶茶？ 四个字好少嘅， 就咁奶茶，奶茶都系其中一个候 选。你咧？ 我啊， 系啊， 我 求其啊，求其。 我唔想求其啊，如果我求其就无定向啦。 无定向？ 系啊。吹无定向风咯， 哦， 即系个名叫无定向，姓无啊， 系啊，咁你个姓蛋啊？ 我两个字啫，蛋挞系人都知有嘢食啦。 嗱，你唔知嗰二十个啦，蛋挞个蛋字都入咗一个，唔系蛋挞， 鸡蛋， 蛋咩？ 蛋散， 香港一种生物，香港一种生物， 蛋加鸡， 蛋桃鱼。 蛋桃鱼，麻麻地喎。如果香港特色嘅鱼，我觉得系蛋鸡啊， 红 三 鱼 啊，喂，红三鱼你有 double 面， 黄花， 有时有啲鱼真系唔系周围有喎。 系啊， 系啊，你系香港先有嘅啫噃。系啊，唔同嘅水域唔知啊。譬如可能你喺日本嗰度，我冇见过有红三鱼咯。譬如可能啲鲷鱼嘅话，你就有。系咪啊？好贵添，仲会好热。 鱼生 系啦，鱼生用嘅，即系啲高级嘅啲鱼生。 红 所以其实唔系周围有嘅。 细个时候成日食嘅，阿妈好中意煎俾我哋食嘅。煎红生 鱼以前好平嘅红生鱼， 而 家都唔知点解。深海鱼嚟噶，好大条嘅，嗰啲好贵。 如果我有参与第一轮咧，我就会提议咧，快活人，快活人，快活人上，快活人。 麻仔咩？我哋系人嚟噶嘛，总算 唔系，因为我觉得佢就系好危险嘅。如果你快活人，如果万一你真系若果系一个好伤亡、好惨重嘅一个台风，你谂下几 唔 好 就 唔 快活咯，嗬？ 系咯，你要谂埋呢啲嘢。 冇个情绪嘅定设定啊！嗱，其实咧嗱，我哋以前嗰啲熊猫名全部入咗咧，咩佳佳啊？ 盈盈啊嗰啲咁啦， 嗰啲係熊貓嚟噶嘛，所以我都話求其咪得咯。 熊貓就係熊貓啦。 咁我哋嘅地方都有啦嚇，青馬入咗啦，我哋嘅一啲元宵佳節嘅花燈入咗啦，即係花燈係啦嚇，松柏入咗啦，貝貝入咗啦，貝貝就係一條灣鱷啦，大家記得嚇。另外咧就有帆船啦，早期咧即係當我哋喺海上邊咧坐天星小輪，有時仲會見到舊式嗰啲帆船。 但點會吹帆船咧？即系 一个名啫，咁你如果你咁讲， 真系太求其，佢比我更求其。 我哋忍到嚟呢度，我哋忍到嚟呢度噶啦，系啊，我再讲 啦。比我更求其啊， 系啊，我咪就话，所以叫你求其咯。我都估到应该都系呢啲嘢噶啦，你明唔明啊？ 唔好 点谂过， 好求其。 唔好意思，即系可能会得罪咗有好多，会觉得啊，其实我都系明明呢一个，吓，因为你话我求其咁样，其实不如叫求其咯。 系啊，不如你搵啲香港嗰啲， 叫冇所谓啊。 系啦，系啦，不过我呢啲仲地道啲，即系如果你香港嘅特色。 更加地道嘅有火龙啦，另外 火龙好地道， 系啊，系啊，呢个火龙冇嘛， 火龙还河， 系啊，传统嘅中秋节庆祝活动嘛，冇火龙啊嘛，系啊。 但系我就真系觉得嗰只火龙，你会感觉上觉得佢就系一个会劲嘅台风， 系 嘛？即系有时你都要谂下，就系你嘅讲出嚟嘅时候，好似有啲 如果佢唔 劲， 有 啲 嘥咗 个 名 嗬。又唔，我宁愿你嘥咗个名，永远打风都系唔想佢有太多嘅破坏力嘅，啱唔啱先？ 冇错， 唔系想啊嘛。 嗱，好多咧就系植物嚟嘅，包括大红花啦，香港中常见嘅花啦，有丹桂啦，有水仙啦，有山稔啦，等等，都系一啲嘅植物啦。仲有叫白千层位，你见过未啊？白千层， 对 香港常见嘅一种常绿嘅乔木，仲有一种好 香 嘅 树皮噶嘛，白色噶嘛，你搣咗嘅时候出 系啦，白兰啦咁样样，亦都有啲叫白露白鹤，都系有喺山区咧，你会见到嘅一啲雀仔啦，咁样好多好多都系同呢个香港比较有关，譬如沙燕啦，沙燕桥系沙田一座桥梁。 系啊， 系啦，咁啊，头先啊，红豆，红豆呢样嘢就都系茶餐厅啦，同奶茶一样啦，咁样 冰嗰啲系咪？ 系红豆冰嘅红豆，冇错啦。海威记唔记得边个啊？ 嗰只 鲸鱼 系啦，即系走咗噶啦吓，咁啊，杀人鲸嘅名啦，海威啦，另外荔枝、麻雀。咁啊，都系呢啲啦，弹涂鱼吓、树蛙，另外咧有醒狮同埋点心，点心即系所有头先你讲咩虾饺、烧卖就囊括在其中，佢都叫做大题目啦。点心，点心打到嚟啦，嗰啲咁样啦。 唔好啊， 自己上天文台嗰个网站咧睇睇，咁啊，如果你中意嘅话咧，就选咗其中你喜欢的，咁啊，好似一月中就会截止嘅啦，咁咯。 我想问下选中又点啊？ 选咗咪用咯。跟住会用噶啦，嚟紧呢一个 即系有虾饺，系啦，集结喺唔知华南沿岸边度点 心， 系啊，会即将会带嚟有一个呢个 七级台风， 七级台风，好啊，好，多谢 ，OK。喺呢个早上，提提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寒冷天气警告又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爱屋系列今日喺呢个天气动动嘅时候，不如就。一首感觉温暖嘅歌曲，可唔可以啊？为你带嚟一啲咁温暖嘅感觉。十点半前，我哋有呢首《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Once is never enough with a man like you.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I can never get enough of a man like you.Oh baby, do that to me once more. 大时大节要减肥，咁啊乜都冇得食。 好多时减肥系一个长期战争嚟嘅，我哋将一部分根本上我哋唔食得嘅嘢摆翻落去个饮食嘅习惯嗰度，其实咧有样好处就系你身体唔会抗拒任何一种食物。其实我哋身体会有样嘢叫做动态平衡，佢会自己会 adjust 噶啦。太过分去 limit 佢嘅话咧，反而好容易会有样嘢叫 flashback。 要知道大时大节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好啦，快到十点半，11度气温啦，相对湿度65%。今日天气寒啦，大致多云同埋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嘅。先听听新闻波，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今朝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9.8度，是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预测未来两三日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10度，圣诞节市区气温介乎12至18度。通讯办下个星期四起推出短信发送人登记制，经认证的电信商名称会以井号开头，协助市民识别短信发送人的身份，提防诈骗。通讯办助理总监湛少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由于技术障碍，日后电信商若果要发出让用户回复的信息，有关信息就不会有井号开头。被问到做法会不会令到用户混淆，湛少仁表示，这类短信一般需要用户以1、2或者 Y 等回复，而根据以往经验，很多时涉及诈骗的短信会有超连结，并且要求用户输入个人资料。他又说，如果用户收到名称有井号开头的电信商短信，代表获得认证，如果没有获认证的井号名称，将会受到电信商拦截。而银行业正在进行测试，预计明年首季可以参与计划。日本汽车制造商丰田宣布在美国召回大约100万架汽车，原因是副驾驶座的感测系统可能有短路问题，导致安全气囊在事故之中无法展开。被召回的涉及6款车型，丰田表示会在明年2月中旬之前通知车主。另外，丰田的全资子公司大发工业涉嫌质量违规，负责调查的第三方委员会较早时发表报告，指大发有174项违规，涉及的除了大发目前销售的全部11个车型，亦都包括丰田、万事德和富士供应的合共64个车型。大发已经决定停止在国内外销售的所有车型出货，丰田亦都叫停部分车型出货。大发社长奥平总一郎在记者会上道歉，指责任在经营层，但是他不会立即辞职，而是要采取措施防止事件再发生。美国、南韩和日本三国高级外交官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韩最近发射弹道导弹，并且敦促平壤进行不设先决条件的实质对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南韩外长朴振和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又表示，反对北韩继续发展非法大规模杀伤力武器的计划。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就最近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会见军方导弹总局士兵，他警告如果敌人用核武挑衅，北韩将会毫不犹豫发动核攻击。他又说，这次军事活动明确说明了北韩的进攻性反击模式以及核战略的演变，就是面对敌人的核武挑衅时，将会毫不犹豫用核武器还击。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依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46点，跌66点，总成交金额24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86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美团80.15升1.35，腾讯控股311.2跌3蚊，阿里巴巴72.9升3.5。理想汽车130.2跌5.2，恒生中国企业56.64跌2.6，友邦保险66.2跌1.1，小米集团15.82跌3毫，京东集团105元跌1.1，盈富基金16.69跌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7，日元143.1。瑞士法郎0.862，加元1.335，人民币7.147，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33171点，跌504点。港金报189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5.39美元，卖出20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啦，去翻大老山隧道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这么多条隧道只是红隧的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康宁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回去观塘道休憩处对出。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方向九龙、青山公路月品酒店来回啦。最后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已经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嘅名字。今日我哋有机会遇上，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刘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国剧830公造迪丽热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好奇怪，我明明已经同意认罪，点解要出尔反尔？反而高薪聘请海外最优秀的中国律师回来帮我辩。 既然已经认罪，赵木恩这个举动又想搞什么花神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四嘅节目十点搭八吓，咁去旅行啊，梗系好开心啦。 系啊， 你哋有冇经验咧？就话作为旅客啊，游客咧，去到第啲地方咧，总会有啲人因为你系游客咧，走埋嚟咧骚扰你，或者做一啲事情咧问你攞钱嘅。咁有个YouTuber 咧，就喺网上咧就即系差唔多叫做抨击啦吓，就因为喺美国时代广场咧多咗好多嗰啲着住不同嘅戏服啦吓，卡通人物嘅衫又好， 同你影相 系啦，佢自己走埋嚟，好似半壁咁样，或者好似好友善咁样吓，喂影相影相咁样，咁好多人咧就诶冇所谓啦，影咯咁样，但系一影完之后咧就走唔到噶啦。我自己喺幾年前去過荷里活，即係美國嗰個荷里活，即係而家打手印嗰條街咧，都係好多穿住戲服，咩 Batman 啊、Spiderman 嗰啲， 係咯嗰度先有嘅啫嘛， 纏住，我唔影啦，唔影啦，點解唔影啫？影啦，跟住我成條街喎，即 因为佢要攞钱噶嘛， 系啊，人哋都做生意啫， 系啊，同埋做生意噶嘛。 喂，但系当你话我唔影啦，咁就算啦。但系因为嗰日真系比较少人啊，嗰条街变咗咧，佢冇乜游客可以掠啊，咁啊系咁跟住唔走啊。咁呢个 睇你咁啊，梗系唔得啦。你喺美国，你话唔影，你讲英文啊嘛。 咦系喎， 系咪先？唔影唔影 影啊 ？What？ 嘿 ，no photo no photo 系嘛？系啦系啦。咁试过咧，即系呢一个网红啦，就喺网上分享咗啦，即系话影完之后咧，系咁追住佢攞钱，就算你话冇现钱都唔得，佢会叫你咧， 你 手机过数，手机过数咁样。 影咗佢，梗系问你攞钱啦。系啦，我觉得咁佢咪冇生意嗬，影完就走鬼咗。 系啦，一系咧咁啦，你 delete 佢啦 ，delete 佢啦，咁啊觉得好骚扰啦，就登咗上网啦。咁跟住有啲好多人就回应啦，甚至个女话系啊，我上次俾佢追到入去呢个铺头啊，我即系避咗佢啊咁样。咁所以而家即将咧有个法例咧就通过咧，就唔准再喺呢啲地方咧用呢啲咁嘅手法咧系诈。咁啊诈骗啊，即系强取人哋嘅金钱。 佢个手法有问题啫， 系啊， 冇诈骗。 其实系有问题 嘅，系有问题，手法有问题咯， 系啊。佢系会令，佢可以令到你原先系一个好开心嘅 trip， 系啊， 但系会令到你 bad trip 嘅，系咪啊？因为其实我唔系 expect 系要咁样噶嘛，同埋你即系唔好成个都系咁，即系其实你有少少强迫我消费啊， 系啊， 系啊， 系咪啊？跟住系强迫消费嚟嘅，我又唔想同你影，系咪？我都唔中意 Batman 嘅。你就走埋嚟同我影相，咪真 咁又中鬼啦？點樣冇中鬼？ 係咯，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啲係應該要杜絕嘅，我真係覺得。 但旅遊區真係好多呢啲嘅，譬如好耐好耐以前咧，就有啲人喺度賣嗰啲咩木叉啊，菲律賓好多年以前木叉啊，嗰啲羹啊嗰啲啦，係咁懟埋嚟要你買啦。你有冇試過呢啲啊？或者好多好多 個叉懟出嚟， 要唔要叉？ 賣唔賣？ 睇你個樣就知道你一毛不拔啦，係咪先？賣嚟做乜嘢啫？冇嘥時間啦！你估佢哋有冇样睇噶啦？ 我觉得佢哋冇。有殺錯冇放過 啊！咁啊係，永遠都唔知嘅， 係啊， 或者你捋下捋下嘅話，佢就會俾。 哇！你唔好睇嗰啲大叔啊，攞住個膠袋啊，好有錢嘅嗰個膠袋，係啊。 我真係試過嘅就係去有某啲地方，咩地方唔好講啦。咁跟住就試過去到嘅時候咧，好得意嘅。佢係用同情嚟去令到你想俾錢佢嘅。咁譬如好可能嘅就係當你個車停低咁先算啦，佢就會有一啲好細個嘅小朋友。抱一个更加小的小朋友，去到你身边那里，他只是跟你做一个手势，他在我左手抱着个 BB， 跟着他跟你说要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你见到这样的话，你一定是不忍心的，是吧？那跟着你就要给他，为什么我旁边的义工第一时间按住，他就说千万不要给，他说给了一个你就会全棚走过来的了。跟着他说你望下其他那些地方，那我再望一望的时候真的 其實係全條街都係 嘅。咁佢話 若果你俾得一個 冇 錯，佢就會跑曬出嚟㗎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嘅又係嘅，你就係某程度上就係鼓勵咗佢哋去咁樣做一個行乞，以及嘅就係對於任何嘅遊客嚟講嘅話，佢哋就。讲骚扰好似讲得有啲凉薄啊，咁但系就系用一种咁样嘅方法嚟去谋取佢哋嘅生活，就会令到佢哋可能系就会咁样嘅话，大家唔会话去读书啊，希望可以用另外嘅方法嚟去改善自己嘅生活咯，就系行乞可能就系因为佢搵到钱啊嘛。 嗯， 大人都會覺得咁樣嘅話，就由得佢哋咁樣去做呢樣嘢，就會毀滅咗即係佢哋嘅一啲更加有機會可以有美好將來嘅一啲機會咯。 仲有分分鐘後邊有人操控 喎。係啊， 就係咁嘅意思啦。所以佢就係唔俾得 好多 嘅 啲細路仔又走埋嚟又肚餓又有啦，又亦都喺馬路上邊咧，有啲熱帶地方唔知道你有冇見過，真係穿梭喺啲馬路啲車側邊咧， 係 賣一串串嗰啲花咧， 仲有幫你抹 玻璃啊， 跑出嚟啊，好多嘅， 一帮衬完就 系啊，小心啲， 源源不绝噶啦。 我试过有个细路仔翘住我只脚啦，即系好似树熊咁样抱住只脚，冇办法。 佢用呢方法等你行唔到嘛， 系啊， 即系好似一定要俾咁，呢咪半要挟咯。咁你有冇俾啊？嗰次 我冇啊，我拖住佢行咯。系啊，我即系 拖到佢翻公司。 佢 系咪啊？你喺我度做系咪啊？我俾样嘢你做，系啊，你又就唔好咁样，系啊，出嚟钳住人哋嘅脚，系咪咁样？ 李小姐， 咁样我话你好嘢，你应该系咁啊嘛， 系 系咪 造就咗另一个商界？ 我带你系啊，我带你翻屋企， 翻翻去， 俾个机会你系啊，搵啲嘢做下。 不过呢啲真系唔好啊，嗬，好骚扰，好骚扰。 但系我觉得系伤 个城市嗰个美誉， 但系你亦都系伤心嘅，即系其实点解会去到一个佢哋要咁样先至能够可以赚到自己嘅生活咧？咁样即系我觉得有时喺啲大城市嗰度，你总会见到啲咁风景咧，系。我係心傷嘅咯， 我 會好唔舒服。 我去探我阿媽咧，咁個地鐵咧出嚟有條隧道，而家都真係多咗好多人，就咁樣趴喺度，趴喺度，然後寫咗啲字啊，我唔知佢寫咩， 即係類似傷殘嗰啲。 係啊，然後啲人就擺啲錢落去， 但好多未必真傷殘。 幾日咧，佢仲要唔著衫喎。 我呢排都多咗呢方面嘅報道， 咁凍， 有啲新聞都有啲咁樣嘅報道，就係多咗好多呢啲，係啊，但係其實係反發過， 我知啊，係啊，我知啊，你諗下咁凍嘅天氣，有時你真係好似於心何忍呢？嗬，不過淨係想買個飯盒食。 我咪同你分享过咯，有一次就 系 咁样啦，我喺快餐店，系啊，我谂咗一晚啊，即系我觉得我点解要拒绝佢咧？其实我帮咗佢又会又好，但系哪方面嘅就系有一个即系纠结喺度嘅，系啦，咁所以就系唔知，其实有时真系嗰个位嘅话，我都唔识得拿捏啊，系啊，咁咯。 好啊，咁我哋就锻炼好我哋嘅善心。如果有一日咧，我唔掂咧， 有人着衫咁啊， 俾个饭盒我，你会唔会俾我？ 你唔好讲咁多啦，你已经应承咗我哋去派饭，你冇去啦。 李丽睿， 好， 我你呢一个位等咗好耐啦， 我收花， 好，冰雹中。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哇，肥强，点解你工作嘅地方永远都乱七八糟，啲嘢堆到成地都系，你当系你自己屋企咩？咁样好容易发生意外噶。 Sarah 姑妈，我 like 我嘅工作，就好似我 like 我嘅家人一样，所以我当工作间就系我屋企咁噶啦。 咁就更加要保持呢一个家干净企理啦。工作间仲有好多安全守则，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工作地方整齐清洁，环境舒适，地灵人杰。我系胡伟康。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变就是永恒。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是一成不变，时间会变，季节会变，花草树木会变，社会环境会变，人会变。基本上没有东西是不会变，尤其是人，很多时候是不得不变。所以唔好多问，唔好试探。当你觉得咦，点解变成咁嘅，可能会令你失望，甚至会令你绝望。任何人都猜唔到，当一个人改变嘅时候，会做出几疯狂嘅决定。有时呢啲决定连自己都难以置信。当然，如果乐观咁谂，最后人嘅变可能系变好，亦都可能会变坏。一个人嘅改变从来都唔会系一夜之间。而是慢慢慢慢耗尽了期待，耗尽了热情，耗尽了耐性，然后就会变。当然有些人都未必一定会变的，经历坏的事情之后他仍然不会变坏，经历好的事情他亦都未必一定会变好，只能够说人的心态决定一切。对于任何人来讲，一个人是变好定变坏，睇下佢做嘢嘅态度就知，唔使多讲，唔需要多怪佢。我哋都唔知道对方经历咗乜嘢，佢变就由佢变。有心嘅话问候一番，无意嘅话就敬而远之。唔好妄加评论，妄加定论。立场唔同，睇嘅问题当然亦都唔同。活喺呢个世界上，好多时候我哋要学着适应。学着适应人心，适应一切嘅季节同埋人嘅变化。 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始终波浪起。当然有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永恒，经得风浪起跌，跌将磨云变好运。生与你拥抱着永恒， 生于你，拥抱着永恒，迎接那变幻，今生与你拥抱着永恒。 加冕啊，罗文呢首歌，仲有三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翻嚟就会有我哋今日嘅爱好系列啦， 一首令你感到温暖嘅歌。 今日我听咩都唔暖啊？ 点解啊？因为着少一件衫， 俾人抽咗。 冇啦， 我话俾你听， 多下自己做人啦。 唔系，我话俾你听，仲有一个礼拜，我一定要喺2023年12月31号之前。 嗯。 踢翻你一脚， 点会踢翻我一脚啊？ 中意啊？ 有咩好处啫？对于你嚟讲， 开心先。 哦，咁最紧要，你睇下几有啲人几开心，冇粉嘅歌都咁开心啦。 因为佢最中意睇到呢啲嘢， 我哋互相撕杀。 喂，无奈。 你无奈， 你想跟 你无奈唔系咁嘅样啦， 咁唔系点啫？我又唔可以支持佢，又唔可以支持你，我又唔可以鼓励你，又唔可以鼓励佢，咁咪听咯。 可以 咁就喂，唔好嘈咁啊！喂，嗱好啦， 其实 呢啲咁嘅争拗咧，真系 应该系咁嘅。 有啲争拗真系争拗唔完嘅。嗱，好似南韩咧，嗱有啲官司我觉得好无聊嘅。呢个官司咧而家打紧嘅啦，其实咧我都系觉得好无聊嘅。南韩有个大学入学试，咁啊考试啦 ，OK， 咁啊告佢咩咧？而家学生告政府啊，因为政府大学啦，个考试收卷收早咗几多啊？你估？即系譬如未够钟，个导师唔系嗰个监考嗰、那个，喂够钟啦，咁啊收早咗， 系 90秒。咁而家咧，我就话我未做晒咁样样，所以咧就系你咁样系影响咗我嘅入学嘅考试嘅成绩。而家告要赔翻，即系要赔钱啊，要赔翻2000万嘅韩元啊。咁啊，所以咧就 几多学生？ 而家有一扎嘅学生，即系嗰一班咯，嗰一班学生 有关嘅学生 系啊，受影响嘅嗰一班咯， 钟可能都会真系有影响。 有咩影响 啊？分零钟 我未答晒， 90秒啫， 系啊， 分零钟， 分零钟你答到好多嘢噶啦，你答到两个重点， 除非你 multiple choice 啦。 总之系有影响， 系咩？你觉得有影响？我觉得冇乜影响。 香港最近都有人告政府啦，就话交通灯嘅设计啊嘛，行人路嘅设计啊嘛，因为佢俾警察叔叔咧， 因为而家系咁样捉啊嘛。你未过晒，佢都觉得你系冲红灯 啊 嘛！ 你哋而家都唔会乱冲噶啦， 我不嬲都唔冲红灯。 系嗱，我唔知， 根本上唔应该，系咪先？ 系啊， 所以有时好有好有嗰种诱惑，因为完全一架车都冇，咁咧你有时 系 会有一个， 同埋你夜咗啦。咁你冲唔冲啊？ 我又唔冲红灯，我都唔中意人哋冲。 违反交通规则， 我试过， 俾人捉啊！ 我真系我俾人捉，我都俾人捉。 嗰个位我永远都记得嘅。 我系金马轮道啊！ 系因为我鬼揞眼，我揸住架车，跟住我就见到，因为我唔知道，咁跟住我就见到架车，因为嗰个位咧我唔系好熟，咁啊就应该咧就系转。右嘅转右嘅，咁我应该要转右嘅。咁你不知嘅就系我见到前面都系转右嘛，咁我咪跟住佢转右咯。转右点咗咁样， 咁 就知道大件事啦。原来已经红咗灯啦， 有时 咧好快啊，同埋嗰下 系 我扣咗唔知5分啊，跟住我就要强制上堂， 真系 哇好痛苦嗰轮。系咁，同埋咧，抄开就抄噶啦。 系啊系啊， 唔系，其实系自己小心小心驾驶， 小心驾驶， 小心驾驶，系我唔啱。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是、可以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今个礼拜就一首令你温暖嘅歌曲。好多嘢咧，无论系声音啦，或者系味道啦、嗅觉啊等等咧，其实系一种嘅感觉嚟。你谂听到或者闻到咧，就会俾到你一种嘅感觉噶啦。譬如新年咧，就算以前咧我有真嘅炮仗，而家冇啦，但系你听到炮仗声，好似都有一种过年嘅感觉。咁咧，我最近咧喺一个人即系 gym 啦，成日讲埋都唔摆 gym 咧，见到佢摆咗一样嘢咧，突然之间咧，我谂啊，我都想有呢样。咁样嘅嘢啊！我细个时候咧，经常睇人哋外国嗰啲电影咧，我都觉得呢一样嘢如果摆喺个屋企里边咧，好有冬天嘅感觉。 火炉 系啦，就系、是、一个火炉。当然啦， 壁炉咁啊， 壁炉咁。 我屋企有啊，你得闲过嚟坐。 咪买 DVD 咪得咯。 DVD 啊， 火炉 DVD 啊， 即系播嗰啲火炉嘅嘢 啊。你播落去，你个其实 OK 噶，我真系觉得感觉嚟嘅啫嘛， 真的 非常似。同埋佢就佢有 DVD 有啲啪。即嗰啲烧 木 嘅声嘅，你买一个火炉嘅 DVD， 咁就喺你嗰个电视机嗰度个大电视嗰度播出嚟 ，OK 嘅。 系系， 我真系觉得系气氛嚟嘅。 嗰啲火咁啊，染下染下染样咁样， 有噶。 其实系好有冬天嘅感觉。嗯， 我唔信，你个应该系炭炉。 烧烧咩？烧咸酥啊！炭炉， 你乜嚟焚书啊？嚟焚书而火， 你哋觉唔觉得噶？即系 你 系 时候都应该清下噶啦，啲书 壁炉呢一样嘢咧，系好好有嗰啲冬天嘅嗰啲感觉嘅。即系虽然系而家嗰啲系嗰啲叫点缀噶啦，即系纯都唔系真嘅，咁但系都有一种好开心嘅感觉。今日第一只歌咧就系讲两个人闩埋道门。咁跟住咧，佢形容得好好嘅，即系出边好烦， 有柴有火啊，两个人闩埋门， 呢首歌叫做《干柴烈火》。 哇！你中意听埋啲咁嘅嘢？ 有咩问题啊？有咩？ 我中意 啊！你中意听埋啲咁嘅嘢？ 经典民谣嚟噶， 系 搜寻者 我哋 系 Carpenters 嘛 ？The Seekers 嘅。佢歌词就话：闩埋门，远离外边烦嚣世界，我哋两个一齐度过今个晚上，干柴烈火。A world of our own 送俾大家，好温暖啊！ Let them all fade away. Just leave us alone, and we'll live in a world of our own. We'll build a world of our own that no one else can share. All our sorrows we'll leave far behind us there. And I know you will find there'll be peace of mind when we live in a world.We'll build a world of our own that no one else can share. The Secret 跟呢一首 A World of Our Own 啊，两位拍档有冇试过呢一种嘅情怀或者呢一种嘅 picture 啊？吓，即系话咧出边咧就好冻啊，好大风啊，咁但系咧你哋就两个人咧喺一个门后边吓，即系一间房或者有间屋里边啦吓，好火咧你又望住我门后， 你讲你自己嘅故事，我真系 我唔望住你点啊？ 我试过， 我都望住你。 你又唔使咁嘅， 我试过好多年之前， 我又冇出声 喺个冬天，咁啊同个朋友咧就喺一个好冻嘅去旅行啦，去长洲，咁啊佢又好大风，咁啊后嚟真系太冻啦，咁 租度间屋咧， 唔系啊，入咗一间系咪叫避静院啊，修道院啊，喺长洲山上面仲有嘅，而家仲有，咁咧就入去就。就咁坐咗人哋个楼梯嗰度咯，即系避一阵，因为真系太冻啦，即系想坐一阵先再出翻去。当时望住出面啲树，哇，好似哇咁样，个感觉就系好 cozy， 好舒服嘅，就好似突然间嗰种暖咧。点 解你要赶住走啫？ 咁人哋讲系避静院嚟噶嘛？ 唔系，你可以去第二度避噶嘛，避寒噶嘛。 避寒啊，避寒中心系嘛？唔该， 避寒嗰啲啊，避寒中心全部打避寒嘅，全部都去晒嗰度系咪？嗰就叫做避寒中心，啱唔啱啊？睇边个打得最大声， 我唔识啊， 我冇惊， 你识唔识啊？ 避寒中心，佢赢佢赢， 你做剧总有呢啲要扮， 我唔得嘅，点整啊？ 系啊，我自己带你避孕中心啦。 嗰啲嘢你系咩？嗰啲嘢你系避孕中心、 避寒中心啊， 高级避寒课程噶有。 系好，来吧。 好啦，嗱，我会觉得嘅就系咧，即系回家过节系最温暖嘅，系啦，翻屋企过一啲即系好特别嘅节日啦吓。嗱，圣诞节之前嘅话，其实我哋个冬至，我会觉得其实冬至咧真系大过年嘅。对于我哋中国人嚟讲嘅话咧，系其实系等于外国人嘅圣诞节一样嘅。 系啊， 我觉得系好温馨、好有爱嘅。 就系一家人食饭， 系啊， 就 系 一家人食饭啫，唔要呢啲嘢。咁同埋就系，我觉得由冬至嗰个饭准备至到开饭嗰一刻嘅话，成个过程都好温馨嘅，觉唔觉得？ 系觉得嗱，我举手，我最中意咧，翻到屋企咧，阿妈煲紧汤嘅，你一开门咧，嗰阵汤嗰阵味咧，哇，扑鼻而嚟啊！ 仲有嘅就系、是、我会觉得嘅就系冬至饭由准备至到开饭嗰一刻就已经充满爱同埋温暖，系由几日开始。你无端端翻到屋企嘅时候，你会发觉嘅就系个厨房多咗啲嘢。而嗰啲嘢嘅话系分别唔同嘅人即将会翻嚟食饭，佢哋喜欢食嘅，有啲嘢要发噶嘛， 哦，海参， 譬如发菜啊、海参啊、鱼翅啊，你要浸几日噶？ 哦， 你每一日你翻去，你就会发觉嘅就系厨房多咗一样嘢。 我未， 你唔觉得好温馨咩？咁系因为你屋企咯，所以我会觉得嘅就系呢一样嘢嘅话，你 系 觉得好开心，有啲人浸冬菇啊，发嗰啲发菜啊咁样， 有帮手整。 咁而去到当日嗰日嘅话，你就会发觉噶就兄弟姊妹一个二个慢慢翻嚟， 系啊， 系嘛？又或者佢哋会打电话翻嚟话俾你听，话讲俾阿妈听啊，会迟少少啊，好塞车啊， 特别心急嘅，仲未翻， 快啲打电话问下二哥喺边， 系啊，做咩咁耐啊？正 噶，打话阿妈问你话几时翻嚟话，咁就冇啊，我依家喺下边，我拍唔到车啊。有冇睇 到 呢啲嘢？ 有啊，試過公司好多嘢做嘛。 係啊，仲未走得啊。 好得閒咩？ 嗰啲咁使唔使留飯俾你啊？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咁其實好多時候咧，你會發覺嘅就係兄弟姐妹嗰一年翻嚟食冬至飯，好可能好多時候成年冇見噶啦。 啊，係啊。 但 係 你一見佢 翻 嚟，係啦，喺外國度翻嚟，咁就一家大細全部咧都坐曬張台嗰度。咁而且你仲要見到台面上面放到全部都係一啲你傳統嘅菜式，每個人都有啲唔同嘅。 仲有嗰啲 屋企都唔同 嘅。嗰啲碟咧，通常就係嗰啲烹啊。有啲傳統 花紋，係啊，成個煲拎出嚟啊， 湯碗啊，最傳統嗰啲咧，嗰即係個感覺， 嗰種感覺好唔同嘅。 鋪台一係報紙，報紙又好正，或者佢哋膠台布， 以前都算係報紙嘅， 係啊， 我真係覺得好正。咁啊，全部人咧，其實你就會見到噶啦，台面上面鋪滿嘅都係。佢哋大家鍾意食嘅嘢，咁可能你会见到嗰只啊哥哥鍾意食嘅鸡，跟住有阿妹好鍾意食嘅鱼，又或者就係老豆好鍾意食嘅冬菇，全部啲菜都係爱。 係啊， 点会唔温暖。所以我觉得嘅就係话啊，或者係再推早啲打电话问大家几时返嚟食饭。跟住佢就问你今年返唔返嚟啊，我会返屋企啊，我会返屋企食饭啊。 19号跟住相议好一个日子啦。好啦 ,19 号啦。 冇错。 所以 我觉得就是回家过节就是最温暖同埋即係令到大家充满爱嘅一啲感觉。咁所以我今日嘅揀嚟嘅呢一首歌曲就係、是。 I w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Ooh. I'm dreaming tonight of a place I love even more than I usually do. And although I know it's a long road back, I promise you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You can count on me. Please have snow and mistletoe and presents by the tree. Christmas Eve will find me where the love light gleams.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if only. Some snow and mistletoe and presents by the tree. Christmas Eve will find me. 喂，佢咁嘅态度， 我 enjoy 只歌 ，I don't care， 所以我进入一个快乐的梦乡。 点啊？你加入唔到避寒中心噶啦， 我唔得，嗰啲卷嚟啊、震音啊、你嗰啲邪魔笑啊， 邪魔笑我唔食，邪魔笑，好啦。呢个系向黄韵诗致敬。 都你， 我渣你。 喂，系我渣，我渣。每逢每逢年尾咧，我就觉得咧，好应该要同啲朋友一齐出嚟见下面， 要 啦倾下偈， 系 大家即系问好啊。 尤其是年纪开始大， 啊、 你有冇发觉？ 系啊，即系系啦，走嘅走，唔知啊，或者去移民嘅移民。咁、我觉得系由。我想是十月头开始我就开始跟一些千年朋友吃下饭倾下偈。 你知唔知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 咩事？ 嗰阵时候曾经就是詹叔吓，有一次要约我哋去吃嘢定系点样？跟住我哋点解话埋我哋啲后辈啊？咁样佢就话记住一样嘢，无事多相见。 哇！ 见面唔需要有任何理由 嘅， 系冇事都可以多啲见面。 同埋朋友咧，真系冇得讲。 好似早几日凌晨两点几，一个朋友 send 咗个 WhatsApp 俾我，佢就话乜乜乜，即系俾咗啲说话我，就话意思 俾咗你听系嘛？系咪我？ 对唔住，我冇当你系朋友。 我知你当我系好朋友。 老爷冇事啊，老爷 啊，对唔住。咁佢意思就係話，喂，你有啲咩幫手，你出聲喎、哦，咁，哇，好温馨啊！ 凌晨兩點喎、 哦，係啊，留咗個 message 俾我，因為佢好忙，佢最近好忙。 嗯， 咁我話，誒、欸、好啊。嗯，咁另外咧，我每一年咧，如果有機會咧，我都希望同啲朋友去玩咗兩日嘅、 嗯。 有一年咧，同幾個好朋友咧就去咗上咗國內。 嗯， 就去浸温泉，咁、 嗯、 其實咧，因為我冇上過都好耐好耐啦，而家不斷都有啲朋友，喂，佢上嚟，大家聚一聚啦，真係好耐冇見啦，咁樣樣，因為佢哋有時有啲朋友咧，又係翻返去自己個祖家，譬如話翻返去東北啊咁樣樣，咁、 嗯、 我哋每次見面咧，都中意飲下酒傾下偈嘅，咁而我覺得咧，我覺得最感覺温暖嘅咧，就係話大家 祝酒嘅時候， 係啊，見面乜都唔使講，擁抱一下得啦。同埋我哋每一次都有朋友，如果唱卡拉 OK 咧，都會喜歡唱呢一首歌《朋友》。 嚟一齊唱， 我唔識啊！ 你話一齊唱嘅， 啊，算啦，我唔係你朋友，唔唱。 好朋友唔使唱嘅， 唔唱。 馬老師嚟㗎。 我凭乜 嘢？朋友啦，朋友啦，朋友啦， 共你初初见面， 谈 到你系朋友，你就唱。 咖啡合作总不间断，时光匆匆，转眼已十年，直到今时，彼此友好。始终亦未变，讲起理想亦都可算达到，说起往年就似喺正目前，大家一起唱歌，大家心意互其实有爱绝无改变，朋友这一句歌代表心中有线，时间终不再返，未改心中信念，人一生匆匆，三数十年，问有几人彼此友好，始终亦未变。深深记得，实在相对共勉，尽多以后未必胜目前，大家一起唱歌。大家一再互勉，同颂有爱万遍千遍。 温雅嘅版本，另外仲有关智杰嘅《双对门》都系好听嘅、 嗯， 都系讲朋友嘅， 唔好介意啊，朋友。 嘿，讲呢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前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仁妻子邓燕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佢嘅胞妹邓燕妮喺今年三月警方到场搜屋之前，两度前往邓燕娥屋企取走手机同手提电脑。邓燕妮早前承认一项作出一项或一连串倾向并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的作为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监六个月。 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说，邓燕妮坦白认罪，案中没有证据显示邓燕妮取走手机电脑之后曾经开启干扰或者破坏证据。而警方调查亦都发现当中没有任何犯罪资料，因此被告的行为对其包姐邓燕娥罪行调查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考虑到邓燕妮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品格良好，没有案底，相信重犯机会低，以九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认罪扣减至六个月。近期学童自杀个案上升，情况令人关注。教育局推出资源套，鼓励学校举办精神健康日，又提醒学校优先考虑学生的精神健康，不应该只是关注课业问题。教育局首席助理秘书长何慕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指出，疫后难免有个别老师担心学生掌握学科知识不足，出现追进度的情况。他认为教师关注学生的精神健康不用大费周章，建议可以在班主任课期间多了解学生的情况。棉纺会中学校长黄定康指出，校园的每个持份者都可以成为彼此的后盾，学校要营造氛围，让学生感到被信任和接纳。资深社工社企创办人梁文海开发多款的桌上游戏，鼓励家长多陪伴子女。他呼吁社会反思有没有为身边的年轻人提供有质素的陪伴。国防部表示，中俄两军昨日在北京举行第22轮战略磋商，双方围绕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两军关系等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表示将会共同落实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提升两军战略协作水平，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和圣诞节，早晚持续寒冷，天气干燥。依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 6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83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34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7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79.95，升1.2；腾讯控股321.8，跌2.4；阿里巴巴72.9，升3.5。盈富基金16.73，跌3仙；恒生中国企业56.8，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3.63，跌2仙2；理想汽车130.2，跌5.2；友邦保险66.15，跌1.15；小米集团15.86，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5，日元1.43，瑞士法郎0.863，加元1.336，人民币7.147，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33162点，跌513点。港金报1895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5.67美元，卖出203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你讲讲隧道情况。红隧方面，港岛入口同埋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港岛区 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提提大家，干诺道西有爆水管，去坚尼地城方向近西边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去中环方向介乎正街和东边街之间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封闭，经过要小心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青山公路 月品酒店来回、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马鞍山路恒安村落斜沙田、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感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空旷的尖沙咀 busking 究竟带俾 MC 乜嘢感觉？ 会即系唔多唔少都会有一个拗爆啦。我只系觉得啊，我唱歌我开心嗰日，就我觉得嗰个自在就翻翻嚟啦，真系可以暂时抛开歌手嘅称号。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等等等等，介绍翻首《葫芦游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都是丰收派会人的拥趸，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呀！ 爱好系列， 爱好系列令你温暖嘅歌曲。以前食饭咧。冇而家咁兴影相，而家点解咁兴咧？因为顺便有个手机咧，影食物又有，影人又有 selfie 咁。但以前咧，当唔系有呢一个咁方便嘅手机去影相嘅时候咧，你哋会唔会都带个相机咧同屋企人食饭时影一张相？ 好少 啊，我都好少。但系喺今日我再睇翻咧，有影嘅相咧，其实咧真系好珍贵，因为每一张相嗰个人数咧系一路会少落去啦，因为爸爸妈妈会走啦，跟住到边个又走啦。 即系又加翻嘅， 加翻又加又减咁样。 系啊， 我想讲就系好多呢啲相咧，带嚟好多嘅回忆。我头先咧听阿 Sarah 喺度讲，屋企人食饭咧，真系好感慨。以前咧系好多呢啲，每一年有几次咧，起码啦，无论系冬至又好，边个生日，妈咪生日又好， 初二开年， 初一初二又好。咁有时除咗系屋企人会整啦，譬如妈咪会最中意整啦，咁但系之外都会出街食嘅。 哇！出街食大阵仗咯， 出街食好开心嘅，其实都系。但系我记得，我唔知点解，突然间头先换回一个回忆咧，好多年前，当我仲系一个叫年少气盛嘅时候咧，有一次同屋企人食饭咧，做咗一件好唔应该嘅事， 发脾气。 系啦，咁嗰次咧围埋一齐食饭啦，咁样坐喺呢个酒家，未开始啊，即系坐低咗冇几耐，咁其实嗰日 有少少已经唔舒服啦，因为咧好多人，你知道如果大时大节食饭咧，尤其是一啲旧式嗰啲街坊茶楼咧，好嘈啦， 好嘈。 咁我哋分配到一个近大门口嘅台，行嚟行去喺我后边逼嚟逼去咁样，已经坐到好唔舒服。咁突然间咧，我唔记得，我而家唔记得咩事啦。总之大家姐咧就话咗我一样嘢啦。 你 咁样嘅系啊，我唔记得系咩事啦。咁当时我突然之间，哎，我唔食啦咁样，咁我就劈门走咗出去，走出去。咁当时我妈妈系第一时间 跑出嚟， 跑出嚟，扯住我，跟住同我讲唔好咁啦。 系啊，难得一齐食饭，你依家都咩啦？你依家都讲唔出啦。咁你下次唔好咁做啦，知唔知啊？所有为人子女嘅都唔好咁做啊！我又未做过呢啲嘢，我觉得真系好难受啊！真系难得一家人喺度食饭， 系 咪？ 佢就系咁 发脾气啊，闹人啊， 一家人食 饭 唔系成日有嘅。 系啊， 但系我系留低嗰一个咯，我试过。 你系点啊？ 我试过就系嗰次，我好记得嘅，系唔係好多人嘅，因為其實大家都忙，咁就係爸爸媽媽啦，咁同埋就嗰、個係邊個唔講啦，咁就係總之就係仲有一個兄弟姊妹，咁就到我四個啫，係啦，因為點樣都好嘅話都要陪爹哋媽咪，係咪？咁、 啊、 我就翻到去，咁跟住就係其中席間又係啦，一言不合。就總之嘅就係阿媽同某一個人係啦，就鬧交，咁跟住佢就係嗰個人係講起身拍嘅就咁，我唔食啦，走咗去。咁其實係好異常嘅， 唔好啊，真係唔好啊，大家忍一忍。 我都覺得我唔知點解嗰陣時候我好成熟，冇事係啦，我同剩翻嘅嗰個人講冇事， 但 係 都冇拉住 佢繼續食，冇拉住，因為其實我覺得係唔需要嘅，我需要俾嘅時間係等佢自己冷靜下。 系啊， 系啦，我可以冷静下，咁跟住我就即刻第一时间就当然打个电话问佢，我话你冇事啊嘛，你只要话俾我听你冇事就得啦。 嗯， 我同某某我会继续喺度食， 嗯， 系咪？咁跟住我就同佢一路两个就好笑，即系两个喺度笑就唉做乜嘢啊？好小事噶咋，嗰啲嘢系 啊，通常呢啲系好 小 事， 通常 系 好小事噶咋， 系 你唔知点解佢会咁爆得咁劲 咧？突然间就叮走嚟 啦，冇错。 当时慢慢拉住我手，好大力。平时佢都唔系咁样，扯住死都唔俾我走，死都唔俾我走。 一家人食饭， 一定要拉翻我入去。嗯、但系真系好遗憾地，我已经将成个气氛咧搞到好差，大家都已经唔再出声。 嗯， 好。 所以嚟紧咧嗰啲日子咧，又过冬啊，又做冬啊，又乜啊？大家唔该忍一忍、啊想发脾气嘅时候。深呼吸， 希望每一个家庭 系啊， 开心 食饭， 齐齐整整，和和气气。 系。 勤力过，挨骂过，如做错，谁又会原谅我？怀念家中被窝，想去躲，这样吃力求什么？投入过，麻木过，磨练过，沉闷过，疲累过，其实我进取吗？时间从未敢蹉跎，赚到几多？赚到的只是你，能被你温柔无味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平日有你总怀疑忘记辛苦，活着有你多好，多么渺小都变宝，躺在平静地铺上漫谈来日旅途，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好，一碗暖汤的湿我眼睛，有人祈求我归家来补。唯独你明白我，成就过，谁又说容易过？曾受了气几多？能听我解释？在这被窝，赚到的只是你，能被你温柔无味的照顾，被你那么在乎，平日有你总怀疑忘记辛苦。 平静地铺上漫谈来日旅途，回到家中便有你多一碗暖烫的鼓舞，沾湿我眼睛，有人祈求我归家，自问平静起铺上梦浮云再过路，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张开两臂的鼓舞，沾湿我眼睛，眼前繁华有几好， 古巨基的《爱回家》。 好，咁当然啦，我觉得好得意嘅。天气冻咗，其实我哋系开心嘅。 系啊，唔使咁猛整啊。 唔系，我嘅意思系话开心嘅就系在于，你会觉得嘅就系话，世界上面嘅话应该系要有个四季，我哋香港咧就系有四季嘅。咁如果你唔冻嘅话咧，咁就好似气氛又争啲。咁但系冻嘅时候，我哋又会觉得啊，又可以将嗰啲冬天嘅衫又可以拎出嚟着啦。跟住咧就大家又可以打边炉啊，大家又可以一齐见面啦。等住嘅就系迟少少嘅话要点样过。过节啦，同埋过年啦，咁但系其实我又会觉得嘅就系，有时喺啲你净系开心紧嘅时间嘅时候，又有冇谂过喺世界嘅另外一边，有人系仍然冇温饱，仲系过住一啲战火连天嘅日子咧？我就会觉得咧，喺呢啲咁嘅日子嘅话，反而系希望可以趁住任何嘅机会，向任何人都要送上呢一份嘅祝福同埋呢一份嘅温暖。我谂有好多嘢未必系一时一刻我哋系能够改变，咁但系我谂相信大家只要有呢一个嘅心愿嘅话，总会希望系可以达到呢一日嘅，呢个日子。即系我会觉得一样嘢冇嘢紧要得过嘅就系和平，特别系世界和平。 And so this is Christmas, and what have you done? Another year over, a new one just begun. And so this is Christmas, I hope you have fun. Let's all be so good. 愿俾所有正在受难中同埋喺苦难中嘅人，真心祝愿快停火，和平人间喜见和谐。嗯 Happy Christmas, war is over. 其实咧，头先你讲到咧，系嘅，即系当我哋好 enjoy， 好嘢坐紧皮褛啦，又好嘢打边炉啦，咁嘅时候咧，有时候我都谂啊，其实好多咧喺外边生活，无论系流浪汉又好啦，嗱，流浪汉仲喺避寒中心，你有冇谂过咧？其实嗰啲流浪猫猫狗狗啊，甚至一啲嘅小动物啊，咁冻佢哋点算咧？嗬，即系冇地方去匿，咁点算咧？咁样 冻嘅天气好难挨，热嘅你可以除咗件衫啊，行出去街嗰度啊，有啲风。但冻咧又冻又肚饿咧，系真系好难受。我咧就年尾咧，我有两单嘅结婚酒去饮。你觉唔觉得呢年尾特别多人结婚噶？你哋会唔 觉？ 唔觉啊？ 点觉？ 我真系觉噶。系啊，气氛好啲， 气氛好啲， 同埋唔会落雨啊、打风咁噶嘛。 啊，我哋有 同事 结婚系啊， 四号啊，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好开心食到你嘅 喜饼，系啊，恭 喜 恭喜，甜甜 蜜蜜，两个都好 sweet 嘅，我锡佢哋， 系啊系啊，两个真系好 好衬啊，好甜姐儿， 系啊系啊，我记得以前咧就曾经做个兄弟咧，又系佢又专拣平安夜嗰日。我好， 但系会唔会有一个少少嘅问题，就系啲人因为有圣诞嘅节目就唔去饮？ 唔会唔会唔会，仲好啊！话你啊， 就趁你呢个 occasion 就玩 啊 嘛， 做咗个人情就去饮，几好啊！又唔使拣 买礼物， 系啊，唔使烦去边度食，又唔使订台，诸如此类。但系咧嗰一年咧就落住雨，我好记得去接新娘。咁就因為 你要接新娘， 係啊，我幫朋友一齊去接新娘啊嘛。咁、okay. 就一人買一支熱嘅奶，就企喺條街嗰度飲。我覺得呢個畫面係啊，歷歷在目，係啊，又凍又盛，真係會震嘅喎，唔知點解。 但係嗰陣時候先至會飲熱嘅奶喎，嗬。 讀書嗰陣 攞住係嘛，咁咪攞喺個手度暖隻手㗎。 嗰啲汽水櫃啊嘛，嗰啲熱汽水櫃啊嘛。 係啊，而家 有嘅係嘛？ 唔知啊，以前因為士多買就容易啊嘛， 一 行咁時就買，係啊，諗下幾正。仲要落住雨，咁當然啦，係即係所有結婚人都唔中意落雨啊嘛。但係嗰個氣氛真係好正啊！即係你講嘢咧，哇！嗰啲煙噴出嚟， 呢啲天氣真 係係啊！我覺得係好開心嘅，真係好開心。 嗰陣係編劇啊，係有畫面嘅。你頭先咁樣 講 嘅 話， 係全部有畫面嘅，有味道嘅。 係啊，咁你諗下嗰種咧，嗱，真係衷心祝願咧，年底結婚嘅朋友，所謂老土啲講，拉埋天窗嘅， 好難得㗎， 百年可合， 兩個人能夠相遇， 喂，我覺得真係啊，仲要互相相愛。然後又一起搭紅地氈， 同一時間， 啊、 你哋大家 人生另一個階段， 係 啊，我覺得好正，好正、啊。 祝願所有嘅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yeah, 真係，係啊， 大家百年好合，永結同心。 咁結咗婚嘅朋友，繼續走未完嘅路，好嗎？原因點解咧？都係因為憑著愛，佢就可以走埋一齊。 好温暖啊！ 呀呀呀！祝願你啊！ 祝願我乜嘢啫？ 百年好合啊！你同真 你，多謝你啊！ 有愛嘅人幸福的，送俾每一位朋友，有呢首《憑著愛》。 寻答遍持脚的温路，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知，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就独开开心心，紧紧单单已极好。

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空中往返，心电做连理处，以那春风。这是爱，似就来，他只怕骤然失去。夕阳下，百丈情丝，暗地两低弄。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花间往返，花也在含笑，怎寻觅之中。寒雨暴至，秋风竟吹散春梦，无语轻烟，天我迷蒙。问何日方可再复见？云雾散，始终不再现，失去影踪。 寻找爱的故事，伤心的圣诞老人。圣诞老人经常带着笑容，圣诞老人代表希望，代表欢乐。但有一个圣诞老人，当他遇见过小朋友之后，他再笑不出来了。为什么？故事发生在美国田纳西州，有一位朋友60岁的斯密特，他虽然有一份正职，但经常都会在闲的时候去扮圣诞老人。他说想哄小孩子开心，见到他们开心，自己都开心。每到圣诞节，他就会做圣诞老人的工作，去很多商场、很多百货公司，甚至在医院那里探望一些小朋友，送礼物给他们。为了方便他的工作，他平时留了大把那些白色的胡子，所以就算他不穿起圣诞老人的衣服，看下去都好像。在街上有些小朋友会指着他笑，圣诞老人啊。他很开心做这个工作，因为带给他欢乐。他很喜欢接触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种天真无邪的感觉，令到自己都好像后生了很多这样。直到有一年的某一天，未到圣诞节，但突然之间收了个电话，是一个朋友，在医院做的朋友，说你可不可以来一来啊？我们病房那里有个小朋友呢，他的情况不是挺好啊。他最后一个愿望就希望见到圣诞老人。但现在都未到圣诞节，我们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你可不可以来一来，等他见一见你啊？这样要求当然不可以拒绝。斯文特就说，那你等一等，我立刻回家换衣服先。但对方就说，不好了，不要等了，我怕等不及了，你现在立刻来吧。于是斯文特就马上赶到这个病房那里，在病房前面见到那些家属满面愁容，喊的喊，安慰的安慰。然之后他就说了，你们不要进去了，我怕呢情绪太悲伤呢，好像不是那么好，我一个进去得了。跟着他入队，见到个小朋友就说，怎么啊，好好好，我就是圣诞老人啦，我专登来探你的。那男仔难以置信的擘蛋，啊，真是圣诞老人啊，多谢你啊，你来探我。我会点啊？他们说我就来死了，我会去哪里的？见到他的情况，其实斯密特的心里面已经很伤心了。跟着他忍住自己眼里面的泪水，然后就说了，无论你去到哪里呢，你只需要告诉他们你是圣诞老人的小精灵，那他们就会带你去天堂的了。听到他这样说，小朋友得了一些安慰，露出了一个疲倦的笑容。他和他谈了一阵偈之后，那个小朋友突然间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哦，好啊，你问吧。 个小朋友好攰好攰咁样，想讲一啲嘢，但系好细声。于是先问就再凶埋少少，然之后再凶埋少咩话？我听唔到啊，小朋友，你讲俾我听啊。然之后佢留意到佢已经冇讲嘢，闭上双眼，原来佢已经离开咗。虽然只系认识咗呢个小朋友几分钟咁耐，但系佢觉得好似一个最亲爱嘅亲人离开咗咁样，心里边嘅哀伤忍唔到。呢、这个圣诞老人喊起上嚟，唔知过咗几耐，佢感觉有人轻轻拍一拍佢膊头。原来嗰啲医生、护士、家属都入咗嚟。跟住有个医生话：，剩低工作等我嚟做啦，你完成咗你嘅责任。佢好悲伤咁走埋同家属讲：，对唔住，我做唔到啲乜嘢。但系家属安慰翻佢就系话：，唔系啊，你做嘅嘢比边个都要多。佢而家带住一份希望离开咗，起码喺最后嘅一刻，佢可以见到佢心爱嘅圣诞老人。提早过佢嘅圣诞节，嗰日之后，斯密特突然之间对圣诞老人呢件衫唔系好想着。每次佢见到嗰件衫，谂翻嗰日，佢好伤心，佢嘅情绪好郁结。圣诞节嗰日，佢行出街，见到啲小朋友好开心，跑嚟跑去，仲有人见到佢话：，诶，圣诞老人啦！喺佢哋眼里边。他见到希望，他见到明天，然后他决定将那份的悲伤收起，重新在每一个圣诞节将这个希望派给不同的小朋友。人是需要希望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不要放弃，明天始终会到。 Yes,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with every Christmas card I write.May your days be merry and bright. All your Christmases be white. And all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where the treetops listen and children listen.Sleigh bells in the snow every Christmas card I write. May your days be merry and bright, so bright, and may all your Christmases be white.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we, Temptations, would like to wish you a very Merry Christmas. 寻找爱的故事，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有位刚刚出道冇几耐画家，对自己的作品不是太满意，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决定出门远行，希望在漫漫旅途里面找创作的灵感，创造更加伟大的作品。他和家人告别了，远道重洋，开始自己的游历生涯。一路上不同国家的民风啊、风景令他大开眼界，见到好多真善美。到睇完之后咁又点呢？好似于事无补，因为冇激发佢嘅创作灵感。喺游历欧洲某一个小国嘅一日，喺乡下遇到人哋搞婚礼，哇！大家都好开心。于是画家咧突然之间谂啊，不如我同佢画幅画啦。走埋同个新娘画画，同埋顺便问佢：新娘子啊，对你来讲，世界上乜嘢最美丽啊？新娘子好开心，笑住咁话：呢个问题仲使问，梗系爱情最美丽啦。画家谂啊，爱情点样画出嚟呢？谂唔到答案，唉，咁算啦。于是佢又继续佢嘅旅途。冇几耐喺旅途中间遇到一个喺战场上翻嚟嘅士兵。画家又同佢画画咯，一路就画，一路就话：啊，士兵啊，你觉得世界上乜嘢最美丽啊？厌倦咗战争嘅佢就话咯：，唉，梗系和平系最美丽啦，打仗啊好惨烈噶。画家听完之后，和平点样画和平呢？佢冇灰心啊，继续行，行下行下喺路上边又遇到另一个人，就是、一位神父啦。于是画家走上去，恭恭敬敬就问神父：想请问你啊，对于你嚟讲，世界上乜嘢最美丽？神父微笑住就话：世界上最美丽嘅就系生命。生命，倒似好虚无缥缈，点样用一幅画去表达呢？啊，咁啊，多谢晒你先啦。谂嚟谂去，佢谂唔到一个圆满嘅解答。人人都有唔同嘅答案，有人话爱情，有人话生命，有人话和平，到底系乜嘢呢？于是佢结束自己嘅旅程，翻去自己屋企啦。差唔多到门口嘅时候，原来佢屋企人已经收到消息啦，哇，走晒出嚟欢迎佢，有佢妈妈啦，有佢太太啦，佢个小朋友啦。当佢太太揽住佢嘅时候，画家突然之间觉得，咦，呢、这个咪就系、是？嗰、那个新娘讲嘅爱情咯，同埋见到屋企人面上咁开心嘅表情，嗰种嘅温馨，呢一种咪和平咯，爱情和平，仲有啊，屋企人都健健康康，呢、这、一个咪就系生命咯。每一个人其实世界上最美丽嘅东西，你哋已经拥有咗噶啦，爱情、生命、和平。请好好珍惜上天赐予我哋嘅礼物，其实我哋每一天都得到，有冇珍惜？有冇好好地将佢传扬俾不同嘅人？让今天就将你嘅爱传俾不同嘅人，关心佢哋，无论系陌生人、熟悉人都好。 为什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 吹草再扫，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冬至市区最低气温大约8度，新界再低2-3度。今朝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9.8度，系入冬以嚟嘅最低纪录。展望未來2-3日同聖誕節早晚持續寒冷，天氣乾燥。網上買賣平台 Carousell 早前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通報資料外泄事故，是一個網上論壇聲稱可出售260万名 Carousell 用戶的個人資料，包括超過320000个香港用戶帳號的個人資料外泄。Carousell 表示，事故源於去年1月系統遷移過程之中出現保安漏洞。私隱公署發表調查報告，指 Carousell 犯下多項缺失，並且需要為此負責。報告指出，有關公司未有在系統遷移之前進行私隱影響評估，亦都沒有確保已經採取有效措施偵測異常活動，導致未能夠防止或者偵測用戶的個人資料從相關應用程式界面被竊取。公署說，相關公司違反個人資料保安規定，私隱專員已經向公司送達執行通知，指示作出糾正。前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仁妻子鄧燕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捕，其胞妹鄧燕妮在今年3月警方到場搜屋之前，兩度前往鄧燕娥家取走手機和手提電腦。 邓燕妮早前承认作出一项或一连串倾向，并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的作为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监六个月。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说，邓燕妮坦白认罪，案中没有证据显示邓燕妮取走手机电脑之后曾经开启干扰或者破坏证据，而警方调查亦都发现当中没有任何犯罪资料，因此被告的行为对其胞姐邓燕娥罪行调查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考虑到邓燕妮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品格良好，无案底，相信重犯机会低，以九个月监禁为量刑起点，刑罪扣减至六个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发表公告，决定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部分产品关税减让，下个月一号起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丙烯、对二甲苯等12个税目进口产品终止适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协定税率，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公告表示，台湾地区单方面对大陆产品出口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等的措施，违反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规定，希望台湾地区采取有效措施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和圣诞节持续寒冷，天气干燥，冬至市区最低气温大约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依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73点，跌40点，总成交金额36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7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80蚊，升1.2；腾讯控股311.4，跌2.8；阿里巴巴72.85，升3毫。盈富基金16.72，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56.74，跌1.6；南方恒生科技3.63，跌2.2；友邦保险66.2，跌1.1；理想汽车130.3，跌5.1；小米集团15.84，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6，日元142.94，瑞士法郎0.862，加元1.336，人民币7.147，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33133点，系跌542点。港金报18950蚊，跌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36.87美元，卖出2037.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嘅名字。今日我哋有机会遇上，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国剧830公造迪丽热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这个辩方律师，他灵活转化为引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 这个人都几犀利，每行一步都拿捏住我国的法律。 最终张婉瑜用生命拎回来的证据又能不能够帮到这宗案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了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香港仔隧道喺12月24日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啦。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翻而家用紧嘅付款方式。上 hketoll.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Hello， 大家好，我系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蕊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国剧 ，Harry， 我都系咁话。耳聋 啊，爸爸， 商业嘅啫，佢职业性失聪， 职业性失聪， 爸爸， 喂，多得 Eric 啊， 一个兽医职业性失聪都几好笑。啊、 今日咧都关呢几日嘅事啦，系嘛？ 系啊， 其实喂，多得 Eric 啊，冻咗好多啦。咁啊，讲喂，我想问咧，我有一个咁样，我唔知道算唔算一个叫做错嘅谂法啦。其实猫狗嗱 ，as long as 佢唔好剃晒啲毛啦，正常你梗系唔怕冻嘅，系咪啊？即系几冻都唔系咪咁啊？可唔可以咁话？ 唔系嘅，唔系嘅，唔系，呢个就太我哋叫 blanket statement 啦吓，即系太包围啦，唔系。 但系佢哋个毛 着衫嘅， 佢哋个毛系咁多， 千祈唔好剃你只动物嘅毛啦，梗 系。系梗唔剃啦，我所以我咪话唔喺唔剃毛嘅大前提，佢哋本身因为佢哋系祖先俾佢一个叫做fur 啦，佢哋自己嘅 fur 啦，咁咪 protect 佢哋，等佢哋唔好冻啊嘛，即系唔好冷亲啊嘛。 系啦， 点解 你哋件 birthday suit 啊？动物嘅 fur 系点嘅样啊？ 咩 fur 啊？ 系啦，同埋你睇下你个动物嘅体积系点啦，就有你就讲体积先啦吓，好明显咧，即系大啲嘅体积，即系一个肥啲嘅人啦吓，就基本上因为你个我哋叫你个体积嘅面积同埋你个重量咧个比例咧就越大咧就越细嘅，即系意思系你个体积嘅面积会越嚟越系啦，越嚟越细嘅，所以咧你散热嗰个效果越肥咧就越少嘅， 嗯， 所以咧一只好细嘅动物咧，这个面积就好大噶啦，个体质个面积， 即系细嘅动物就会冻啲，肥嘅大嘅就冇咁 散热噶，系啦，所以就散热， 因为以比例计。嗯， 系啦，所以咧、okay. 你动物睇你几大只或者几细只啦，所以细啲嘅动物会怕冻啲嘅。 嗯，所以佢哋就着衫。 影响你点样冬天应付佢嘅。OK， 咁我讲着衫先啦。咁样着衫就大啲嘅动物壮啲嘅动物就唔同讲法啦。咁样壮啲都个健康都好影响啦。你只狗有心脏病啊呢啲咁嘅嘢就用即系你要佢会容易即系恒温会难少少啦。 明白。 所以咧就个所以正确嘅答案咧就系、是、如果你只短毛嘅狗。细细只中型啦，你讲十size以下咁样大啲啦，就其实可以着衫嘅。 着咩衫啊？着冷衫， 着 定系着羽绒？ 喂，系好问题。 绵绵地咁。 着咩衫啊？因为嗱， 如果你只狗系细只，不过譬如你养只松鼠狗噶嘛， 嗯， 你着乜鬼衫啊？如果佢啲毛喺晒度，因为佢件衫好过你俾佢件衫，所以 咁啊系咯，所以我头先 着衫嘅。 哦，即系总之不同嘅品种，有啲嘅狗仔，譬如松鼠狗嗰啲咧，佢本身嘅毛好厚啦，系嘛，就唔好再着衫啦。O K， 咁有边啲品种系比较需要着衫？ 短毛嗰啲啊， 唐狗啊，嗰啲Boxer 嗰啲啊，老虎狗啊，啲咁样好短毛。 短毛嗰啲咯， 系 咯、 你知道人我哋点样叫温暖牌系阿妈织嗰啲衫啦？温暖牌点解暖啲咧？系因为用机织同埋用手织嗰啲冷衫嘅分别咧，手织嗰啲冷咧，嗰啲入边咧系疏窿啲 嘅。 系啦， 佢 trap 住啲熱，反而係 係啦，係啦，嗰啲就會 trap 多啲空氣。咁我哋戰啦，就所以我哋譬如屋企嗰啲用啲單層玻璃同埋雙層玻璃嘅分別係雙層玻璃係保暖好多，因為有啲空氣喺度保暖， 爭好遠。 所以 系啦，嗰度就緊要嘅。咁就其同埋加埋你會影響其他嘢嘅冬天。譬如咧，你只狗出街行咧，即係而家講緊單位數字嚇。你知個人個標準個凍係兩樣嘢。 你嗰個氣温單位數字， 數字其實都可以正常運作噶啦，差唔多。 OK， 哦，即係單位數字，即 係你要 factor 呢幾日咯。 係啊，係 啦，聽日開始啦。 大唔大風添啦？因為你知道， 哇，大風 影響你個 爭好遠。 係啊， 係啦，系啦，不过如果系单位数字咧，其实咧，如果你有只细型嘅或者中型狗咧，就带出街冇带咁耐啦，真系大小二便咁样就15分钟 好走啦。 如果系啦，大狗就半钟头，就好明显可能同你平时带出去嘅时间系短咗噶啦。 佢哋都会冷亲噶，系咪啊？ 会冷亲噶，所以诶、香港我哋少见好多我哋外国见嘅问题嘅，譬如咧喺外国都成日同人讲话，即系你室外一定要有下遮头，因为有啲狗系长期室外住嘅，香港少啲啦，唔系冇嘅。二咧就系、是、即系 落雪， 即系又落雪，冰山雪地啊，或者地下会摆盐啊，嗰啲国家就都好多问题嘅。 嗯， 不过香港都有嘅，你出街咧，其实要保佢只脚，因为咧出边咧而家干。即係一因為出邊又乾，入邊又乾嘅。你知有啲我哋香港人都慣咗潮濕嘅天氣啦，啊，所以咧而家咧就啲動物同埋人都係啦，就好容易皮膚乾嘅。其實咁啊，狗咧就主要係佢個腳板。 咁點解要著鞋啊？我見到有啲太太都俾啲狗著鞋。 考慮著鞋㗎，其實你著鞋出街啊，或者咧你去出街時搽少少法士林。 嗯，喺只腳板度。 系啦，喺个板度，咁好明显翻到屋企要抹啦，唔系你成屋都系啦。不就咧就会补，会润啦，即系唔使搽好多，搽少少，好似 moisturizer 咁样嘅，就搽啲啲。咁就话会帮佢避免佢啲皮肤干燥，咁又头皮又成嘅。咁呢个又系多一个贴士啦。同埋嗱，瞓觉嗰度就冇俾佢瞓地下，真係即係你地下，你有冇試過冬天瞓地下？ 我知啊，凍㗎嘛，好凍。 你淨係隻腳落床啊，冇著拖鞋啊，你墊落個地下，你 都話沖涼，你踩企缸係好凍㗎。 明啊， 係啊，因為你諗個，因為你個身，佢其實下面係一嚿石嚟嘅，佢不停凍，你冇可能暖到嚿石，所以佢會扯緊你嗰啲。 係啊， 係啊，你個體温。 咁咪買嗰啲兜兜俾佢啊！嗰啲即係狗貓瞓覺嗰啲咧，布兜啊，嗰啲棉兜啊， 要離開個地下啦。有係氈又好，兜又好，或者有啲彈弓床又好啦。啊，都可以冚被嘅，冇所謂嘅。如果佢熱，佢識硬走。 我就正想問你啊，佢應唔應該冚被？因為我覺得佢哋 可以可以可以，同埋你方面佢唔會自己識冚啦。如果佢 feel 凍，佢唔會喐啦。二咧就係、是、就係、你如果好細面積，譬如你養只 B B 狗咁樣咧。可以考慮買啲動物安全嘅暖氈嘅， 有 插電咁樣嘅， 好 似合關、就 有時間制， 係啦，所以呢啲都緊要嘅。 我有一年咧，我就真係好覺得，又好似呢啲嘅咁嘅天氣，我覺得好啲狗仔真係好需要暖爐啦。因為咧，我開咗個暖爐啦，係兩隻狗仔一路坐得好近啦。甩窿埋啲毛都唔走开，唔知，因为佢系长毛狗咧。咁我知，我谂佢真系好冻啦。咁平时如果唔开，其实需唔需要咧？即系狗仔需唔需要室内都要开埋啲嗰啲叫暖炉咧？ 我就即系好似我妈及时讲咧，我次次翻到去，但系热嗰阵时，我妈就叫我除衫；冻嗰时着件衫冇晒电。咁其实我都认为有啲奢侈嘅。而家世候世界暖化性，所以我就好极端嘅情况梗系要啦。如果喺外国嗰啲零下十度嗰啲，你唔敢做，佢哋会真系死啦。不过就喺香港，我感觉就 唔需要咁 样。我认为系如果系都暖一阵就 生啦。 着翻 同埋 你可以你認為佢真係凍嘅，咁啊凍有病徵噶嘛？只狗都會面青口唇白啊，會 咩啊？ 點解知佢啫？我點知知只狗口面青口唇白啊？ 係啊 ，Eric， 即 係 你 喺邊度聽過 有毛啊嘛？ 面青口唇白，狗點樣面青口唇白？ 我真係唔明啊！我認真請教你。 喂，唔係認真嘅，我認真請教你啊！點 嘅？佢有口唇嘅，佢好明顯你見唔到毛下邊啊。不過就如果你滴起個口唇少少，你見到佢真係變白白啦。 Okay， 如果凍，所以如果你見佢真係凍嘅嘅現象嘅，咁你就真係可以，即係今日梗係要開個暖爐啦，咁啊著多啲衫咯。 嗯，喂，頭先你講狗仔咧，其實貓都係一樣原理啊，因為貓都有分長毛、短毛，咁短毛嗰啲就需要緊張多啲，長毛嗰啲就唔使啦，可唔可以咁話？ 一樣嘅係啦，同埋就頭先講面積嗰個問題都係真嘅，熊貓。同埋咧嗱，我問翻你哋個問題啦，如果係夏天你唔可以擺架動物喺架車啊，冬天可唔可以擺咧？ 唔可以。 可以啊！ 我哋其实唔应该留佢车啫，系咪？ 其实你唔应该摆佢喺嗰度噶咯。 系咯，危险啊！ 因为未必系冻唔冻嘅问题啊嘛，嘛，而系 其实我今日我哋个题目就讲冻啦，所以我哋讲冻啦。其实系唔应该嘅，因为夏天就热死佢啦，冬天就都会冻死佢嘅，车都可以过同出边个温度一齐挂钩嘅啫。其实一只小狗唔会整乱个范围，你喺个车挞着咗有 heater 就话暖嘅啫，不过你闩咗都好冻嘅，所以唔好摆。不过乜嘢系真咧？就我过往呢20几年咧就。见中暑多个冻系100比1嘅，所以其实冻就个引致问题机会系细好多嘅。 明白， 尤其是喺香港咯，我觉得系嘛， 系啊， 香港都有关嘅。 所以你有冇留意香港个冻系？我唔知啊，好似 湿冻、 湿湿地冻咧， 系啊， 啲咁样嘅， 特别寒啊，体感 系啊， 你干冻就好 得意喎。出边20度咧，你室内嘅20度都即系你有啲啊，平时我哋开行冷气啊，个都间房18、19度咁样啦吓。不过一20度，个人都跌跌震嘅。 嗯， 即系系 湿啊嘛。 佢开冷气开20度，你唔觉得冻？你意思即系，但出街就20度，好似好冻咁，系咪？ 系啊，系啊。所以都可能又加埋有風添啦，不過就係咯，所以照樣咁啊，好明顯依家呢個季節，我哋上個禮拜有提出就係、小心啲喂嘢食。我哋嚟緊我個生意會好好嘅，因為啲客人咧亂咁聖誕節喂嘢食俾佢，所以今個季節 哦係喎、哦，聖誕節啦喎，今個禮拜 係啊，所以係咯，小心啲啦，因為我哋最常見就係、是、 因為聖誕節，我哋所以亂喂嘢， 腸胃不適係即係。成日都發生嘅，所以小心你啲。 點解會咁嘅？佢哋喂啲人俾佢食嘅，定係啲人會去係會開 party 啊？ 係啊 ，party 啲朋友 跌咗 啲朋友貪得意又俾嚿嘢佢食。 係啊，你 我覺得會 你個女朋友阿婆阿媽挖過嚟就 點樣？我女朋友阿婆啊， 即係女朋友同阿婆。佢唔系一个人，唔系 the same person 嚟嘅，系 Eric， 明白，即系总之都系人一样啦， 系啊，真 系， 系 嘛，即系当佢即系人仔咁样去照顾， 同埋咁冻咧，系咪如果即系平时养开喺户外都最好有搵地方俾佢入翻 indoor 啦， 梗系啦，梗系啦，但系因为就系同埋你嗰、那个你身体嗰、那个习惯性脱冻坐冻咧，其实系系要習慣嘅。香港因為大部分時間而家啲冬天特別咁凍咧，就即係動物夜晚黑凍少少 OK， 不過就而家去到好凍，你應該攞翻入嚟。同埋我即係提其他寵物都一樣嘅，唔好忘記譬如你養魚嘅，你有熱帶魚缸嘅，都小心啲。 暖管 其實冇話我今晚我要去金魚街。买个多个热管，因为 我约你啊，我死咗条咯， 而家得几多条啊？ 7条， 系啊，我屋企有个热带嘅户外嘅鱼缸嘅，所以 哇唔得啊，一个呢个你一定要咩暖管啊？ 唔系佢本身有暖管嘅，不过我发现咗哇，好似有啲唔够啊，所以今晚都要去再 好啊，天气寒冷，保重身体，预祝你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好嘛？多谢晒，好啦，呢个时候送上开剧，听日星期五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飞卡喂，耶？唔见佢喺 office 嘅，又话要喺度等我，或者走咗去边啊 ？Sarah 姑妈，我喺堆文件后边等紧你啊！ 肥强啊，你喺嗰度做乜嘢啊？堆到遮住晒你啦，成个垃圾缸咁样，你做嘢都唔舒服啦。 嘿，我呢啲叫 freestyle 啫，我做创作嘅，梗有特别嘅格调咁先型噶嘛。 喂喂喂，肥强，你咁讲就唔系好啱啦，因为乱七八糟嘅工作地方咧，会有好多潜在危险，有机会危及工作人员嘅安全噶。 老表有冇咁严重啊？ 梗系有啦，肥强啊，你要知道啊，唔单止我哋呢一个小小嘅 office 啊，但凡系需要咧喺唔同地方工作或者处理使用各种设备同埋物件嘅工作地方，不论系保安员定期巡查嘅屋苑、清洁工友存放唔同设备同埋化学品嘅工作架部、回收业从业员处理唔同回收物料嘅工场等等，都要注意工作间嘅整理。如果工作场所乱七八糟，整理唔妥当，都会增加从业员发生滑倒、绊倒、提举或者是搬运物件的时候受伤等等的风险。 所以负责任的雇主 或地点负责人应该制定一套良好的工作场所整理计划，从而改善工作环境的安全和健康，加强员工的归属感，以及提高公司的服务质素和效率。 收到，好彩我有两手准备，请两位跟我过嚟隔离嗰个房咧，系专系用嚟接待好似两位咁嘅大人物 VIP 啊，嗰边好企你噶。哎呀，拆啲线带！ 李强啊，你小心啲啦！你知唔知啊？工作地方如果通道有高低不平嘅情况，好易会有导致绊倒嘅意外，例如地面咧有吸边，又或者系突出物，又或者有电线横放喺通道上，物件随处存放等等，好容易棘到人嘅。你快啲执好啲嘢啦！ 另外，由于鞋底同地面缺乏有效嘅接触同埋摩擦力而发生意外。包括地面出现使人滑倒的物质，例如地上有积水、粉末、地面有杂物等，就有机会滑倒，都一样好危险的。 知道啦，等我即刻执好啲嘢先。哎呀， 又点啊，肥强？ 差啲又整亲咯。 乜你咁论尽噶？ 因为我头先咧啱啱整理一啲存放唔适当嘅物料，谂住腾空条路俾大家行，差啲导致提举同搬运物件时受伤。好似呢度咁啊，太多物件摆放响同一地点咧，空间又狭窄。搞到我一个唔小心就用咗不良嘅姿势，差啲整餐。我仲谂住咧呢间房咧会企你啲，啊点知都系咁差，好彩冇事咋。 仲有啊，如果物件堆叠过高，又或者上重下轻嘅存放，会导致提举搬运时作出不必要嘅过分伸展，又或者用力不当而受伤。肥强啊，你记住啊，唔注重工作场所嘅整理，亦都会可能有导致其他嘅意外，例如同固定不动嘅物件碰撞、被移动物件碰撞、被物件绊倒、滑倒、触及开动中的机器、被手工具锁伤等等啊！ 我知错啦，咁有咩好嘅解决方法啦？ 肥强，你今日遇到我呢个老表，你发达啦！解决嘅方法咧就系实施良好嘅工作场所整理计划，唔单止可以协助机构建立一个清洁同埋整齐嘅工作环境，让员工安心工作。仲可以避免或者减少因工场整理不善而造成的损失，提升机构的生产力啊。 只要做好工作场所整理，可以为机构带来很多好处，包括提高服务质素，增加工作效率，建立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环境，减少故障出现，以及孕育良好的安全文化。 除了实施良好的工作场所整理计划，员工的积极参与以及自发性都很重要，要时刻将整理工场场所的概念渗透到工作的各个层面，让员工能够亲身感受到成果。 只有员工积极参与实践，持之以恒成为习惯，建立安全工作、安全行为，形成工作间的安全文化，才可以长期保持工作场所处理清洁整齐和安全的状态的。 完全明白，虽然我未至于发达，总算袋满钱入我袋。这个时候，睇一个表，大家应该肚饿啦，我请你食饭好唔好？ 梗系好啦，快啲行啦。 Sayonara。 工作地方整齐清洁，环境舒适，地灵人杰。我是胡慧康。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们可以使用这个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翻工一天，工作了多时，回到我幸福的天地。归家里吃饭躺着也温暖，笑声陪伴我。翻开照片看，日子变化，无虑无后顾，大长大。不管世间里 什么变化，在这国家最幸福啦。Beautiful home, one of a kind, 每分钟都想念你。这一个家，互面包容，平淡幸福暖我心头。Beautiful home, wonderful life, 时常拥抱与关怀，温馨笑声，齐共爱家园。Home sweet home， 天天穿梭于工作与家庭，回到家另有我天地，听歌睇片打机放空一下，灵魂净化。睇书进修下，立起叹下，为未来共创新天地。珍惜这家里日子雅趣，在这国家最幸福啦。Beautiful home, wonderful time，每分钟都想念你。这一个家，互面包容，平淡幸福暖我心头。Beautiful home, wonderful life， 时常拥抱与关怀，温馨笑声，齐共爱家园，平凡但陶醉。Sweet home, beautiful home, wonderful times， 每分钟都想念你。这一个家，互面包容，平淡幸福暖我心头。Beautiful home, wonderful life， 时常拥Home sweet home， 和孩子成长。My home sweet home。